不能等，急得我直出汗，心里不知发冷。忽然想起了好主意，我请姑娘报花名给我听。姑娘啊，您瞧这花开得多好看呐！啊， 百花盛开，更添烦恼。带我回去。 哎，你还得等。 等，等什么呀？ 等，那等着，我还有话要说呢。 有话，你怎么不早点说呢？ 啊，那刚才我给忘了。我听人说了，五姑娘会报花名，今天呀，可让我给赶上了。您得报个花名给我听听。 姑娘今天呐， 啊， 不高兴。 这，这是怎么话说的？您别看我活这么大岁数，他这一年四季哪个月开什么花我愣不知道。 软妹儿 啊， 哪个月开什么花你都不知道啊？ 我不知道啊。 真的不知道？ 可不真不知道。 你要是真不知道啊，姑娘我就报给你听听。 哎呦，那可太好了。 软妈听，花开四季皆应景，尽是天上地造成。我的软妈妈， 她怎么还不来呀？

王尊卿，因何故他把我的花园今日一定是阮妈妈按千红裳。你来的好，张成我的意，你看看谁是真君，哪一个是皇宫。 我是越看越爱，我非掐他一朵儿戴上。 阮妈妈，你给我们放着吧。 Thank you. 去。 姑娘啊，咱们回去吧，天色还早，老爷知道会犯唠叨。 我这口中渴， 怎么那么巧？ 阮妈，你去把水烧。 什么？您让我烧水去？啊， 庄妈妈，你可是不能走啊！ 哎，走走走走。点点头，我明白了，他知我走为的是把你瞧。 庄妈妈， 你先进去，别让他看 到。 哎，走走走啊！你看我这就大步走，我大步走。这里边有计策，他完全不知晓。他要是知道啊，那鞋铺搬家满漏事儿，八成要遭着。 我妈妈，你可去， 我一会儿就回来了。 妈妈， 哎，走走走走走，我快点去，我快点来，我快点跑，我让他们两个见不着。 郎，他真有事情不端庄，心情豪爽，聪明伶俐，不论有文章，他轻易不摆过低头把路让，说几句俏皮话，三人心烦，更难得他情深意重好模样，表弟辜负了这位女红妆，回家去对表弟诉说一晚，愿你们名披脸一对鸳鸯。表弟呀表弟，如此美貌的姑娘你却不愿，就是玉兄我呀。哎呀，失言了，失言了啊。 清晨起我的兄弟喜帖到，定家期尊亲完婚在今朝，只喜得老头子哈哈大笑。我只得叫出女儿说跟娘，得把月娥叫出来跟她说了吧。月娥丫头来，妈跟你有话说。 来了，忽听母亲呼唤我，绣房走出里每日里似表弟双眉 喜帖，言说你表弟今天就要完婚了，此话当真？ 当真， 果然， 没错。 你不说我也猜到了，

是你， 是我 收拿信物的也是你， 是我 这回还得你。 怎么？ 听我告诉你， 哎呀，不明白 那边。 哎呀，陈默， 陈啊， 陈默， 陈啊， 拾得的， 拾得的， 拾得的， 拾得的， 哎呀，拾得的呀。 这个女子真是好哟，这才是窈窕淑女。 慌张张张的慌慌满面怒气，气势汹汹他发动啊闯啊闯的人，人心乱乱一团，团团转转团团，我们团团乱转，闹得我是差一点就没有走。张张不可，他虽然有那三媒六证，怎知我抢了先先来到，到的早早不如巧，巧不如恰，恰恰当了我们代表花堂。堂堂的三个小姐坐在后，后跟上月娥女红妆，庄庄重重行过大礼送入洞房，饮了喝饭酒见过喜神娘，端端正正大大方方，端端正正大大方方，女尊清并肩同坐红罗帐，我们是成对又成双，双双对对对对双双不慌又不忙，我做了新娘。我学那姜太公稳坐在钓鱼台上，他问我一言，我在搭腔，问姑娘窃朝鸠占是何缘故，我与他表姐表弟自幼配鸾床，怎比我三媒六证样样有。 祝与你们双拜花堂， 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送入洞房。 朕那是鸳鸯成双蝶成对， 各自莲翅各双飞。 听众朋友，王丽菁等演出的评剧《花为媒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